第二课，是在这儿选课吗？ 在办公室。请问是在这儿选课吗？ 不是，选课在对面的办公室，找姓王的老师。 请问您是王老师吗？ 是啊，您有什么事？ 我想选课。 这是选修课课表，您想选什么课？ 有没有中国历史方面的课？ 有一门中国历史讲座，另外这门中国概况课也有不少中国历史方面的内容。 我可以看一下教材吗？ 当然可以，这是中国概况课的教材，中国历史讲座还没正式出版，这是试用教材。 这本中国历史讲座有点难，中国概况我能看懂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听懂。 那你先去试听一次，然后再来选课。 好吧。顺便问一下，选课到什么时候结束？ 到下周五。 谢谢您。 不客气。 在留学生食堂，这儿有人坐吗？ 没人，你坐吧。 田中，你不认识我了？ 你是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玛丽，刚来的。 你的记性真不错。 开始上课了吧？选了几门课？ 除了必修课，我选了三门课。 每周上多少节课？ 24节。 真不少。 这还多呀，我原来选了5门课呢，老师说太多了，给我减了2门。 我赞成老师的意见，刚来就上那么多课，你会感到吃力的。 老师还对我说不要急于求成。田中，你说什么叫急于求成啊？ 就是想一下子达到目的。老师的意思是说，你别想一口吃成胖子。 谁想吃成胖子呀？